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09集，善善茶庄。白玉堂上了树，在天尊身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望，皱眉。就见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类似庄园一样的地方，里边房舍很少，但是整个山坡上种了许多东西，除了有桑树、果树、蔬菜、茶叶，还有各种花卉，其中就有很大一片的山茶花地， 估计就是那里了。 遮影跑过去打探了一下，回来告诉众人， 那个山庄门口一块牌匾，名字是善善茶庄，我找附近农户打听了一下，说是应天府一个商人叫善意人的私家农庄，用来种瓜果蔬菜和茶叶的，所有茶叶蔬果都是善家自家人食用，不往外卖。 这善家是什么来头啊？ 从来没听过呀。 还是让包大人去问问易贤吧， 不进去摘朵出来。 展昭想跑过去，不过被白玉堂和殷侯一把拽住了。 别急，这瓦艺不是一般的毒，叶夫人只是擦破了点皮就送了命，不可以乱来。 反正那山茶花也跑不了，等查清楚了再说也不迟，切莫打草惊蛇。 于是赵普留了几个影卫在附近监视，看平日有什么人出入。其他人回到红鹰寨，这一次发现可谓是得到了一条全新的线索。展昭跑回了红鹰寨，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爹。 爹，你认不认识应天府的善意人啊？ 什么善意人？ 你没听过吗？说是应天府的大商人。 我与应天府的商人大多有来往，界面上有头有脸的我都认识，但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姓善的。 这么低调？ 展昭就要去找包大人，干脆他和白玉堂跑一趟应天府去问问易贤。这时庞太师走了出来。 包拯去许县了，你们也赶紧去许县看看吧，貌似是出事了。 出什么事儿了？ 说是萧长青杀了人。 他杀了谁啊？ 一户无辜的许县平民，说是昨晚他失心疯一样冲入许县近郊一户民宅，杀了一个农夫还有他怀孕的妻子，农户7岁的小女儿躲在床下才逃过一劫。萧长青浑身是血跑出来的时候，有不少乡里乡亲都看到了，赶忙报官。今早衙门们在萧长青的房间里搜出了带血的衣物，这事情搞得群情激愤。本来许县突然来了那么多江湖人，就给百姓带来了不便，如今如此残忍的杀害平民，可以说是天怒人怨了呀。尤其西海的那些人，又是赌钱又是逛窑子，搞得乌烟瘴气。这不，老包审案去了，让那小女孩和目击的村民去辨认昨晚上行凶的是不是萧长青。如果是，那老头也不用报仇不报仇了，直接狗头铡伺候得了。 众人面面相觑，殷侯听后直皱眉。 没理由啊，萧长青是名门正派，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暴行。 其他人也点头，觉得萧长青突然的恶行十分反常。倒是白玉堂想起了什么。 那天萧长青的随侍说，在一夜夫人死的当晚，萧长青像梦游一样外出。 可是到目前为止，许县不少中了花毒的人却没有出现过杀人行凶的事情。 还是先去一趟许县吧，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同寻常。 展昭和白玉堂赶到了许县，发现乱糟糟的，好多江湖人聚集。两人快速赶往了县衙门，就见大量的衙役正在准备。包大人沉着脸站在门口，表情比平时更严肃，好多百姓都在围观，七嘴八舌的，大致的意思是要求包大人不要姑息那些蛮横的江湖人。还有好多拿着锄头镰刀的村民说愿意跟那些江湖人拼了。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跑到包拯身边。 大人，出什么事了？ 哎，早些时候啊，许县县令派衙役去逮捕萧长青，真想到他手下持械拒捕，还打伤了好几个衙役，简直无法无天。 萧长青人呢？ 还躲在客栈里。 我去抓他。 展昭说着就要带着人走，包大人一把拦住他。 哎，展护卫莫去，我找衙役。 大人，那些是江湖人，衙役根本打不过的，何苦让他们白白受伤呢？我去就行。 你与萧长青本来就有过节，本府怕江湖人说你公报私仇。 让他们说去呗，我都认了是魔宫之后了，群魔令我都接了，还怕人说吗？爱咋说咋说，萧长青要真杀人了，那简直是无法无天，抓起来给那些枉死的村民讨还公道。 展昭边说边看了一眼门内，就见一个明显受了惊吓躲在一个村妇怀中的小女孩。 她就是那个父母被杀的小孩。 展昭更来气了，带着衙役转身就走。包大人赶紧看向白玉堂。 白少侠。 白玉堂点点头，示意包拯不用担心，他会看着展昭。再者说了，展昭是官差，官差抓杀人犯那是天经地义的，不能再天经地义了，于是也跟着展昭走了。见展昭走了，那些围观的村民也跟着去了。包大人怕一会儿出事，就跺脚问衙役， 就这么点人吗？其他人呢？ 正说话间，就见远处烟尘滚滚，只见邹良带了几百骑兵到了。 大人， 将军来得及时。 邹良一笑，身后林业火站在一匹马的马鞍上。 太师说萧长青铁定拒捕，所以让哑巴带着人马来救援，赵普的大部队在后面呢。 好好，都随我去控制局面，不要造成伤亡，也别让展护卫动手了。 展昭去了。 嗯。 啊、哦，有好戏看了。 林业火一闪身，红影一晃，往客栈的方向去了。邹良摇头，带着人马跟上。邹良大队人马的后边，诸葛吕仪和蓝狐狸到了，两人随着包拯赶往客栈，边走边一路问了事情的经过。 萧长青竟然拒捕。 包大人点头，问随行一个捕快， 他怎么说？ 他非说我们串通殷侯陷害他，还说他昨晚在客栈待着，根本没出门，是殷侯冤枉他。 那老头脑子进水了呀，整天殷侯殷侯，我们公主够让着他们了，谁冤枉他了？是那么多村民看到的，还整个村的人都冤枉他呀。 这萧长青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恨殷侯恨得好像得了病一样。 他说能神不知鬼不觉到他房间放雪衣的只有殷侯，还说殷侯会摄魂术，可以控制人心，不然当年他师妹也不会对他死心塌地，被他害死了才知道信错了人。 哼，萧长青那厮一辈子都在说叶雨欣爱上公主是因为中了摄魂术，死都不肯承认他师妹迷恋公主是因为公主比他们都有魅力，这么多年都快走火入魔了，就是不肯面对现实，心术不正，再惨的下场也是他自找。 哎，所谓心魔啊，就是这样困住人，无法解脱。对了，摄魂术是指什么？类似于巫术吗？ 不是，其实是一种内功，但并不如传说中那样神奇。就好比说公主或者天尊那样级别的高手，要问武功较低的人某个秘密，对方不肯说，那么用内力压制他，让他失去自己的意志，他就会乖乖将秘密说出来。但是要通过摄魂术让别人看到什么幻觉，或者逼迫对方去做坏事，就不太可能了。能做到那样的，应该只能通过药物。 萧长青估计啊，也是被药物所蛊惑，他似乎对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记忆。 诸葛吕仪是个比较注重细节的，闻言皱了皱眉。 这点和他们之前说的范琼花或者山茶花中毒的状态很不一样。之前众人虽然是无意识地进入梦境，但是做梦的时候发生过什么，自己做了什么还是记得清楚的，行为似乎也是通过梦境而诱发的。萧长青如果是因为做梦而杀了人，那他做的是什么梦？另外他应该心里有数才对。 以我对萧长青的理解，他除了对公主偏执一点之外，还是个古板的江湖正派。若是真感觉自己杀了人，不应该拒捕才对啊。 而此时，展昭和白玉堂已经最先赶到了客栈，客栈门口可比衙门口还热闹。就见上百村民加上一大帮围观的许县百姓将客栈大门前围了个水泄不通，萧长青的手下死守客栈不让人进去。那些村民让萧长青出来偿命的喊声响得震天，可见是愤怒到了极点。出乎展昭的预料，其他门派的江湖人都没有出来。也是，萧长青如果真的杀害了无辜平民，那绝对是要被江湖正派所不耻的，世道挂住啊。同时，展昭也有些失望，所谓的江湖正派何曾主持过公义？他们明知萧长青杀人却视而不见，任凭事情发展，置身事外看好戏，要找魔宫或者阴侯茬儿的时候，倒是群起而攻之，简直不知所谓。展昭见乱糟糟的，正想分开人群进去，却见远处又来了大批的人马，而且还都是骑着马来的，尘土飞扬那劲儿，看着人还不少。展昭和白玉堂起先猛一看，以为是赵普兵营的人来维持秩序了，可仔细一看并不是，来的都是江湖人，且衣着和萧长青的手下款式差不多，唯独颜色不同。 大岛主他们来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